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三位法官，分别是周丽婷法官、冯刚法官和张健法官。三位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团队化的审理。其中周丽婷法官所在的团队呢，专门负责商标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审理。张健法官所在的团队呢，专门是负责涉及到商标行政类案件的诉审。而冯刚法官所在的团队呢，主要是负责著作权案件的审理。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请到三位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知识产权案件的团队化的审判。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但是呢，我们这个诉审服务窗口在立案当天，因为立案当天原告是要来的嘛， 对 对， 原告在这儿的时候，我们从立案窗口直接隔壁就是我们的诉审服务窗口。这类案件立案之后，我们立刻给原告进行相关的送达。 嗯， 而且在这个窗口这儿呢，就把这个开庭的时间都安排好了， 连开庭时间都能安排好。 对，然后这样就做到了，对于当时、一个是刚才说的对于书记员工作的一个分担，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非常大的减轻当事人的这个压力，也就是原告来立案，立完案回去的时候，他手里已经拿到了这个案件的开庭传票，他已经知道哪天在哪一个法庭来开庭。 那怎么能这么快安排好呢？难道不问问被告的时间吗？被告不用送达吗？ 被告也是需要送达的，这也就是刚才我刚才我想说的，就是后面的那个二，一是诉审服务窗口，它主要是为原告服务的，后面还有二。二是什么呢？二是我们的诉审准备室和材料交换室。这个案件从这个立案窗口到这个我们的诉审准备室以后，诉审准备室会有专人对于案件的材料进行整理，对于需要给被告进行送达的材料进行准备，包括给被告送达的开庭传票。然后到下一个，这个二里面的第二呢，就是材料交换室。我们院因为有大量的商标行政案件，所以呢，我们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工作联系机制，在我们院里面设置材料交换室，商评委定期派人来和我们进行需要的这些诉讼材料的交换。这样呢，我们诉审准备室准备好这个材料，然后送到交换室，交换室这个商评委会专门有人来，然后进行相关这个材料的一个交换。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我想大家也都可能比较感兴趣，说那难道说就是原告来了给原告发了，不需要问问被告吗？ 对呀、 这就是我们这一类案件为什么说它事实相对清楚，权利义务关系相对明确，这也是其中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的被告只有一个， 都是商标， 就是商标评审委员会。 哦， 所以说对于行政机关的送达来说，我们第一，我们肯定保证是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留足答辩期，留足相应的举证期限，然后呢向他提前送达相关规定的诉讼材料，以及交换相应的这个证据材料，这些工作我们一定会做。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正常的通过准备室和交换室向 被告进行送达， 嗯， 只要留够法律规定的这个时间， 嗯， 被告这边也是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运行了两年了， 嗯， 也是交换的都非常顺畅。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政机关他们是有专门的，他们也有专门的应诉机制， 嗯， 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新的探索，这也可能是第一次这个公开的来说， 嗯嗯， 就是商标评审委员会他配合我们这个诉审机制，实际上他现在专门成立了一个应诉小组，派专人来我们院， 嗯， 应诉包括商标驳回复审刑事案件在内的商评委作为被告的刑事案件，他专门有一部分这个人员来专门来到法院来进行应诉，这样实际上他也是集约化的，把工作给集约化了， 对对， 来节约他这个成本。此外呢，对于这个窗口的这个集中送达呢， 那 我们的这个案件集中排期其实有点类似于医院的医生挂号，每一位法官他在之前一个月确定好你一个月之后哪一天开庭，我们把法官的开庭时间在一个月以前就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之后呢，每一位法官开庭的案件的表都是空白的，来提供给窗口，窗口根据当事人来的先后顺序，严格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案件排到每一位法官的每一个开庭时间点上， 是这样 的。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一个随机的分案。 对， 就是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人工分案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这种随机分案的方式呢，一方面是提高了这个案件排期和开庭审理的效率，另外一方面呢，也避免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或者合理怀疑。 对，那这样的话，所以才能够实现说，原告方到了咱们法院，到那窗口，很快就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开庭啊，在第几法庭啊，哪个法官承办啊，是吧？ 给原告送达之后，然后再给被告送达，给被告送达之后呢，这个案卷整理好呢，就可以移送到后端的这个 N， 也就是我们这个 N 个诉审法官团队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到了各个诉审法官团队之后，这个块又是怎么体现出这个速度来呢？体现出这个效率来的呢？ 因为这一类案件刚才讲到了，它相对来说呢，这个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清楚，案件的事实情况呢比较简单，而且呢，在刚才介绍的前面一加二的这个诉前的，我们叫服务平台，在这一加二的服务平台上呢，已经把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所以这个案件到了法官手里以后呢，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庭、合议、判决三件事情。法官呢是根据排期的时间来进行集中的开庭，因为我们都是每一位法官一排就是一天。 一排一天， 一天是、 一天能开多少个？ 12个， 能开那么多？ 一天是12个。我们这个根据要求呢是不少于半小时，因为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诉审案件压缩的是我们程序上的时间，压缩的是我们的工作准备时间。但是不能因为这个追求效率而牺牲当事人的程序正义和诉讼权利。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唯一没有压缩的就是开庭时间，所以我们每一个开庭要求是至少半小时， 那也够快的了。 对，因为商标驳回复审刑事案件它的相对来，刚才说了，它相对来说它的情况也比较简单，它能够这个半小时的时间，因为这个我们一个是之前我们根据以往的这个案件的开庭情况做过相应的统计分析，而且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调查问卷的方式呢征询过当事人的这个意见，通过我们之前试运行一段时间以后，我们通过征询以后，对于我们这个开庭时间够与不够的这个答案呢，是96%以上的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认为呢开庭时间是足够的， 足够的， 就是如果说确实是这个案件有特殊的情况，有特殊的需求的话，我们的时间不限于半小时，但是我们保证最少半小时，这样呢，充分的保障当事人在我们整体的这个制度加速、案件审理的整体推进加速的情况之下，每一个案件当事人发表意见的时间不缩短，他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不减少，开庭的安排，庭前准备时间大大缩短了， 对， 开庭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控制，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求我们的诉审团队是庭后立即合议， 这就根据法官的这个习惯了、 哦、 因为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嗯、我们这些法官团队呢情况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 嗯、 有的法官呢就是一案一合议，因为这一个案子开完以后肯定这一个案子的当事人需要签阅笔录、 嗯、 下一个案件的当事人还需要进行庭前的准备，这、 嗯、 这中间大概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嗯， 有的法官呢就是这个用这五分钟时间推听，用这五分钟时间来进行合议、 哦、 十分钟之内吧， 够吗？ 进行合议， 时间够吗？就是、 基本上能够满足，十分钟之内应该能够满足。 嗯， 然后当然了，如果有特殊的这个复杂的情况， 嗯、 时间不够的话、 嗯， 那肯定也不会影响后面的开庭、 哦对对对， 他会在之后另行安排时间。 哦、 然后像还有有的法官的习惯呢，就是比如说上午半天，五个案子或者六个案子，我开完庭以后， 嗯， 然后这个因为都有相应的记录，然后呢之后立刻推，那个就在半天审理结束之后。集中合议这半天审理的这个案件、 嗯哦、 合议之后呢这些案件呢、 嗯、 理论上讲就可以交付这个法官助理进行裁判文书初稿的撰写了、 嗯、 因为已经有结论了、 哦、 在这种情况下呢把这个案件交给法官助理，由法官助理呢来撰写这个裁判文书的初稿、 嗯、 当然了这也是一般的普通的案件、 嗯、 如果有这些特别重大的或者非常复杂的、 嗯、 是由法官本人自己来撰写文书稿的、 嗯嗯、 但是呢这个一般的案件普通案件呢就可以交给法官助理来进行裁判文书初稿的撰写工作。为什么我们的案件诉审的团队要有三个助理呢、 嗯、 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官们开庭之后把这一天的案子交给这个一天的法官助理、 嗯、 这些案件的法官助理去撰写初稿了、 嗯、 第二天法官会带着另外一套人马继续开庭、 哦、所以那个法官助理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写判决文书的初稿， 对，这样呢、 嗯、 就可以轮转起来、 嗯嗯、 避免口头语叫窝工、 嗯、 这样呢法官的这个审判的能力和法官的这个时间、 嗯、 审判时间能够充分的被运用起来。 对对对对，哎呦，那这样的话按照这种效率，这一年下来每一个团队能够结多少案子呢？ 以去年为例吧，去年我们的诉审团队因为这个人员配置的原因呢、 嗯、 去年我们的诉审团队是一加二加二的人员配置，也就是一个两个助理两个书记员，两套班子在转。 嗯，两套班子、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年我们最多的法官结案呢能到全年能到800件以上。去年我们排名前三的这个三个诉审法官团队、 嗯嗯、 他的这个结案的这个叫绩效考核指标吧、 嗯、 在全市中院的排名里面是名列前茅的。 那肯定的，肯定的，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效率了。 纵向来说全年我们全厅应该能够审理到案件应该达到将近3000件。 3000件。 因为这个是和团队的数量和每个团队人员配置的情况相关。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我们就请这个冯法官来说一说，因为著作权这类纠纷啊是非常传统的知识产权案件这类纠纷，那这块咱们又是怎么体现出这种团队运作的呢？ 嗯，著作权的案件数量呢在我们全院来说呢也很多， 嗯， 一年的数量有一审案件有二审案件，总共呢大约是不到5000件，4000多件。 也有这么多呢？ 也有这么多，大概占全部的案件的比例差不多是 30%。这样的、 嗯、 二审大概有3000多件、 嗯、 一审是1000件多一点。 嗯 啊，这样4000多不到5000件。著作权实际上是与作品以及传播作品的产生的权利。 嗯， 比如说咱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咱们四个人在介绍这件事情， 嗯， 实际上形成一个作品， 嗯， 叫口述作品。那么咱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这个节目， 嗯， 会产生一个录音制品的这么一个权利。 嗯，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传播这个作品，它还享有一个广播组织权， 嗯， 这些都是属于著作权的这个范畴。虽然知识产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领域， 嗯， 但在这个领域中也包括了像专利、商标、著作权、竞争、垄断等等多种多样的这种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 嗯， 所以案件的审理从程序到实体到规则到价值追求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分门别类的来处理的话呢，能够实现这种标准统一优化。著作权跟其他类型的这个知识产权案件相比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是它权利产生是具有自动性， 它不像专利商标是需要国家有关机关经过特定程序批准， 对， 创作完成就有这权利了 、嗯。 第二是这个作者身份认定具有推定性啊，它不需要像房产登记这种不动产登记这样， 嗯， 只要在作品上署名就推定为是一种作者的身份。 嗯， 第三是客体利用的广泛性，第四呢是权利内容有复杂性和受限性。 嗯， 它这种权利内容比专利商标就复杂的多，而且它还有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等制度进行制约。 嗯， 五呢是它的客体范围和权利内容呢， 嗯， 具有不断发展性，因为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经营模式对于作品及其传播方式的影响非常大，这些影响会不断的导致著作权法律进行修改，总的方向是扩展。那么这种著作权的案件呢也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这个数量众多，类型复杂，它的权利归属的外观不唯一，因为它不像专利商标有一个专门的有关机关的登记证书。第二是它的使用方式多种多样，相应的侵权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几乎可以说任何一种使用方式就对应一种侵权方式，但是要排除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这种权利限制。第三是新类型的案件呢层出不穷，著作权保护与其他法律保护的界限呢不明显，就刚才我说的它会不断发展， 对 这种客体和这种行为 对 什么情况下受法律的保护。那么这些案件呢，我觉得我们审理的这种著作权案件呢大概啊有三类主要的这种案件。一类案件是在法律方面呢疑难复杂新类型的案件，因为咱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地处北京，全国的这种新的疑难的案件首先会反映到我们法院，不仅是著作权，其他类型的案件也是这样，但是在著作权领域也有同样的体现。第二是会出现大量的关联案件，因为著作权的这种权利归属可能会一个权利人享有大量的作品被同一个侵权人使用，所以它的这种关联案件会非常多。第三类呢就是需要进行技术分析的计算机软件案件，刚才那个周丽婷法官介绍的这种技术类案件，除了专利之外还包括技术秘密，还包括计算机软件。那么计算机软件在我们国家呢是用著作权法来保护的，那么这类案件的审理呢是跟这个专利案件的审理呢具有高度的类似性。那么这三类案件它的主要的这种审理的这个追求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第一类案件呢，主要的目标是要创设先例，确立标准，提供立法参考，彰显呢我们法院国际一流的这种审判水平。第二类案件呢，就是大量的这种关联案件呢，主要矛盾就是要高效的定分指征，使权利人呢迅速得到救济。第三类的案件的主要矛盾就是准确查明案件的技术事实，那么这一点呢和那个专利案件呢有高度类似。 插一句啊，就是咱们著作权团队的这样的这个组成是也跟周法官所说的一样，也是这种一加一加一吗？还是说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不太一样。我们原来最开始那个人员比较少的时候是一加一加一，现在呢变成了一加二加一，就是一个法官、两个法官助理、一个书记员。我们法院的这种行政的法官团队的人员构成和案件审理的特点是相关的。总体来说，这个案件那种需要疑难复杂判断的工作越多的，他的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数量就会越少，因为这些工作是要由法官来完成的。法官在一个案件中他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分析判断，而这个书记员和助理要配合法官的工作，必须以法官的时间为准。如果相对的这种案件不需要那么多的疑难复杂的判断，有些简单判断辅助性工作可以由法官助理来完成，把原来那些完全需要法官来做的但实际上是一些相对简单的判断和案件行政管理的工作从法官的工作任务中甩出去，由另外一个同志来完成，而这个同志的话不占用我们的法官员额，他从诉讼人力资源的成本上是节约了。那么原来刚才周法官介绍他在一中院的情况，张法官也介绍了他们这个速审的情况，我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原来我在北京二中院、三中院知产厅审理的时候是一审一书的这种审理方式的话，我大概每年结案的话是100多件。 一百多件， 一百五 在二中跟三中都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原来那种机制。那么从我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以来是一加一加一，后来变成了一加二加一这种模式。15、16、17总共三年，我总共审结了是864件案件，大概每年平均是审结280件案件。 那您觉得更累了吗？跟您在二中三中的时候相比。 我觉得从审判工作角度来说并没有更累。因为原来的话可能这一个案件管理了很多纯粹的事务性工作都由我来完成。那样的话会耗费很多时间精力， 对对对， 和当事人沟通的时候呢也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投入进去，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法律判断。什么叫司法呢？司法就是国家判断权，其实法官作为一种稀缺，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投入进去，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法律判断。什么叫司法呢？司法就是国家判断权，其实法官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话，他就应该集中这些人员，集中这些人力资源进行专业司法判断，而不是从事很多辅助性工作。所以现在我是非常的这个赞成采取这种法官加助理加书记员这种模式。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审的这个迅雷公司诉这个豌豆荚 APP 的这么一个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这种纠纷的案件。这种案件呢实际上是在我们著作权案件中占有极大比例的。整个的这个著作权案件中大概 80% 的案件都是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这种案件。 哦，占这么大的比例。 对，这种案件因为现在人们传播利用作品的主要平台就是网络。 网络。 所以像这种案件的审理的话呢，原来的话呢，我们就是书记员做那些最基础的这种联系当事人、送达、做听审笔录，进行这个合议笔录的工作。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法官助理这个机制，组织双方进行初步的证据交换，归纳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进而归纳出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厅进行审理的时候，仅仅对归纳并经过双方当事人确认的争议焦点进行审理，这样就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出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见，保障他们的诉讼权利，又能够提高审判效率。合议厅在审理之后进行一个初步的合议，委派法官助理呢，按照合议的结果和主要理由撰写裁判文书初稿，这样也能够相对来说已经有固定的意见之后把它转换成文字这部分工作，我们认为它的这种创造性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而把最需要进行疑难判断的那部分工作留给法官，其他工作能由其他人完成的就由比如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来完成，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整体配合着来解决这个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就是涉及到很多非常典型的被告网络行为的性质的判断，是一种信息提供行为还是一种技术服务行为，是技术服务行为中的搜索链接服务行为，还是信息存储空间服务行为，还是其他服务行为，在过错判断的时候的几个要素设置定向链接的问题，有没有做广告的问题，有没有盈利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可以分门别类的要求我的法官助理呢查阅相关的经典的判决，查阅权威性的学术文章，提供给合议厅进行研究，那么这些工作呢如果只由法官来完成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严重影响其他案件的审理。 是， 如果做出一个分工，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各司其职，扬长避短， 对 啊，这样提升整体的效率，保证质量。 对对对，哎，那这样的话在开庭的时候啊，法庭调查阶段是不是就可以省了？因为已经归纳出争议焦点了嘛，是吧？直接是不是法庭辩论就行了？ 我觉得该减的减，一个不该减的反而会加强。我们会把那些双方没有争议的内容，在开庭的时候再由双方明确一次，而且呢会征求双方的意见， 双方争议的内容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再由双方进一步的结合各自的证据发表意见，这样在有限的时间内就能够非常充分的 对 突出的把双方真正要求法院来审的那个内容给它凸显出来，否则的话就是说我所有的相关问题全都过一遍，重点也不突出，法官也未必能够审得特别清楚， 对 陈述的也不是很完整充分，所以这种做法的话反而是提升效率，而且更充分的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这样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把最重要的时间分配到这个案件最核心的地方去。 而这部分工作是由承办法官和合议厅来当面听取并且听后做出判断的。这些工作是真正最有难度的工作，在人力资源分配中应该配置给法官来完成的那部分工作。 那等到这个法官助理撰写完这个裁判文书初稿的时候，初稿最后把它最终形成一个正式的裁判文书，这个中间这个过程是不是就由这个承办法官来做？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是这个案子审理完了之后，开庭之后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进行合议，合议出来一个结论，并且要有主要的理由，法官助理要参与这个合议，他要忠实的记录这些内容，根据这些意见去撰写裁判文书初稿。那么法官呢，要再进行审查，对初稿进行审查呢，就要核对助理写的这个初稿是不是符合合议厅的这个意思。另外呢，在主要做的一些逻辑方面和文字方面的一些调整就够了。 就 能够提升法官这个审判效率。当然我说的这是常规案件。对于那种第一种类型的案件，就是涉及到疑难复杂新类型需要确立规则的案件，这个呢直接由我来撰写这个初稿，整个全都由我来完成。但是我会让这个我的法官助理呢再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合议厅其他成员也会来看一下。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只能说到这里了哈。感谢三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咱们知识产权法院的团队的这样的运作，非常感谢三位，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主持 人。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一起案件在最后的执行阶段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就是司法拍卖。司法拍卖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关系到申请人的权益能不能够得到完整的实现。而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申请人的权益，法院的执行法官们又采取了怎样的新举措和新办法呢？我们在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具体跟大家来介绍。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周一也就是10月8号的20点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原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